大家好，我是 MC 药材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它就像是一道疤，像风像雨像飞沙，是像空气一样难抓。132阵风我消失人山人海中，看雨落下望星空，我就像断了线的筝。88:08，话说32:0，刹那谁还记得我的话，说谁记得我没放下。一种心酸久不久，迎着暴雨我自己走，就像台上的小丑，始终微笑着的狗。我用103句写出你他妈离我去，再用3天3世纪把你彻底给忘记。忆当年我夺山河，一把钢刀斗群魔，莲花石清风阁，曾经血染紫金佛。我用一生去征战，洒下太多血和汗，雪花飘樱花漫，总有一天都会断。为你乱世称帝王，为你孤身战群狼，为你洒下泪千行，说你却不在我身旁。一次又一次原谅，换来你把我遗忘，我都不在你心上，是夺下天下又怎样。魔剑出破天荒，一支断笔写沧桑，情难忘谁受伤，再也无力战四方。尝尽太多情自苦，任那风儿在飞舞，就算不再称猛虎，风刀退隐这山谷。为你惹下太多祸，不想再问对与错，就算你他妈不曾爱过，怎能看见我堕落。